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1集。保姆被边南赶出了厨房，他掏出电话给秋意打了过去。 哎，起了没？ 起了。 葱花鸡蛋饼怎么做？ 不是炒鸡蛋吗？怎么成鸡蛋饼了？ 我看有面包片，做三明治应该可以吧。 啊，没吃过，你试试吧。 葱和鸡蛋我都有了，要怎么弄？ 有饼铛吗？ 有吧。 边南在厨房里转了一圈，老爸和边浩对食物要求很高，所以他家厨房弄得跟饭店后厨似的，很复杂。他半天也没看到饼铛。 好像没有。 平底锅呢？ 哎呦，平底锅有。 把鸡蛋打好，搁点盐和香油，再放点面粉。 哎，对了，我星期一去找你怎么样？ 去哪找我？ 学校啊。现在我们管得不严，星期一下午放学了，一块吃东西吧。你不还没开始打工吗？ 我上你们学校嚣张一把，你再到我们学校嚣张一把，是这意思吗？ 我这不是想切你吗？那要不咱俩一块去卫校门口集合？ 找张小荣吗？ 哎，你别说，要没有张小荣，我也未必能注意到你。 鸡蛋饼做起来还算比较简单。边南动作虽然有点不美观，但操作上没出什么错，就是把鸡蛋饼翻面的时候有点小意外。边南举着铲子喊了一声：“ 啊！怎么了？扣地上了？” 你是不是就等着我往地上一扣就鼓掌啊？哎，这饼只翻过去一半，还有一半没动，让我给扯成两半了。怎么？ 把那一半翻过去不就行了？你智商一块拌蛋糊里了吗？ 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就不美观了，就不是一整个蛋了。 哎，本来也不是一整个蛋。这不是好几个蛋？ 邱大鹏，你故意的吧？你听不懂人话。 一会儿出锅了，你给切成几片分好呗。还是智商问题啊。 切，我就是没有做菜的智商。 有牛肉酱之类的吗？要有的话，一会儿网上刷点，挺好吃的。 好。 鸡蛋饼出锅的时候，边南凑过去闻了闻。鸡蛋饼的火候在秋意的遥控之下掌握得还不错，闻起来很香。他拿过筷子，从鸡蛋饼的边上夹了一点，放进嘴里尝了尝，然后给秋意发了条短信过去：“ 我觉得我出师了，早上可以去你们家胡同口吃个炉子卖早点了。” 秋意很快地给他回复过来：“ 快跟你爸说你已经想好了，从早点摊开始向鸡蛋饼跨国公司前进。” 边南对着手机嘎嘎笑了老半天，端着鸡蛋饼走出厨房。边南往饭厅那边扫了一眼，顿时愣了愣。全家人都已经坐在了桌子边上，老爸很期待地看着他，阿姨正吩咐保姆去把别的早餐一块拿出来。边浩偏着头正看着电视，边星宇趴在桌上玩手机，一脸起床气没撒干净的表情。老爸看着他把盘子放到桌上，立马凑过来：“ 哟，改鸡蛋饼了呀？闻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吗？”“ 那你还不快尝尝。” 林阿姨笑着夹了一块放到老爸碗里，老爸夹起来放进了嘴里，嚼了几下之后笑了起来，冲边南竖了竖拇指：“ 不错，哎，真不错，没想到小南手艺这么好。”“ 是呢。” 淡了点还成。 边南没说话，老爸陶醉开心的样子让他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，想说的话一下都堵在嗓子眼里了。“ 我 刚听你在厨房打电话呢，是不是现场打电话让人教的呀？ 啊？ 打电话问的谁？是女生吗？ 不是。 肯定是女生啊，男孩谁会这些？你别瞎打听。 边南不再说话，埋头吃早餐。这种全家人都到齐了的场面，边南永远都习惯沉默，找不到话题，也加入不了。编号很快的吃完了，站起来去客厅穿上了外套。 嗯，要出去啊？ 啊，去公司。新宇是不是今天要跟人出去逛街啊？我顺便送你出去吧。啊， 不用，八点半逛什么街呀？又不是去菜市场，要赶这么早。 你， 哎，行了，你去你的吧，又不是没人送，别惹他。 边新宇吃完了之后就上楼去了。阿姨去院子里准备带狗出去散步，饭厅里就剩下了边南和老爸。边南盯着面前已经空了的盘子，在老爸吃完了也站起来的时候开了口。 爸。 嗯，怎么了？ 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去物流公司。 这个事儿就不用赌气了吧，编号也没说什么。 不是，蒋教练在展飞有个朋友，他想推荐我过去。 网球俱乐部当教练吗？ 一开始当不了教练，先做助理什么的。 那有什么出息，能有什么发展？你这是怎么想的？你要说你去俱乐部打球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你要想考个体院什么的，我也不反对，跑去当个什么助理，这算什么工作？你说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别不吭声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什么？你真想知道吗？ 你这是什么话？ 哎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呀？ 你根本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也没有谁想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所以这次也就不要再问我在想什么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边南转身走出了饭厅。回到自己房间，边南在窗外站了很长时间。这是他第一次跟老爸顶撞，应该算是顶撞吧。虽然从小到大他都不是什么乖孩子，会在外面跟人打架，也在家里跟编号打过架，但每次老爸教训他的时候，他都会沉默。无论心里有多不满多委屈，他都习惯了不说话。老爸骂完了一声叹气之后，他就会松一口气，感觉是熬过去了。他对来到这个家之前的事已经记不清了，但他敏感的神经让他从被老爸接到这里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一个不受欢迎的破坏者的孩子。无论老爸怎么对他，他始终做不到像边新宇和编号那样放松。撒娇，不讲理，发发小脾气，任性，这些正常家孩子会对父母做的事，他一件也学不会。对阿姨，他不可能，对老爸也做不到。如果有撒不出的气儿，没人的时候，自己踢几脚墙，摔摔东西，也就算发泄掉了。在饭桌前那几句话，边南的声音并不高，除去那张被他碰倒的椅子，他的态度连发小脾气都算不上，老爸脸上的错愕却那么明显。边新宇摔盘子，边浩跟老爸斗牛似的大吼，老爸都没有过那样的表情。边南突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大概是太神奇了吧，边南居然弄倒了一张椅子还说出了那样的话。边南冲着窗外嘿嘿嘿傻乐了几声， 听到阿姨在院子里叫狗的声音时，他迅速从窗边退开，甩手拉上了窗帘。他收拾好下周要带去学校的东西，换了衣服想出门的时候，又有些犹豫。 这算是跟老爸吵架了吗？吵完架就跑掉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不懂事？ 边南有些郁闷的在门后蹲下了，靠着门发了很长时间的愣，一直到房门被人敲响，他才回过神站了起来。打开门看到是老爸的时候，他赶紧把还背在身上的包扔到了一边。老爸脸色不太好看。 要出去啊？ 嗯。 你是非要去做那个什么俱乐部的助理吗？ 嗯，起码那个跟我专业对得上，我就对网球比较熟了。 还有一阵子，你再想想，如果到时还非要去，那你就去。 老爸这话说的有些生硬，说完转身就上楼去了。边南在门边站了几分钟，心里某个地方莫名其妙有种突然轻松了的感觉。他弯腰拿起包走出了房间。楼下只有边星宇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到边南下来，他叫了一声： 哎，边南。 啊？ 你是去万飞那儿还是秋？算了，没事了，等你心情好点的时候再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心情也不好，不想吵架。 嗯。 边南应了一声，转身出了门。边南给万飞打了个电话，这小子没接。周末早上万飞不睡过十点不会起床，他直接打车去了万飞家。敲开门的时候，万飞妈妈刚把早餐放到桌上，一屋子都是烙饼香。万飞爸爸正要出门，看到他立马指了指桌上的饼。 来得正好，饼做多了，你战斗力强，给收拾了吧。哎，嗯，还是我大鱼手艺好。 今儿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你不跟万飞一样得睡到明天吗？ 我思考人生了，决定以后都早起了。 边南边吃饼边往万飞屋里走。万飞还睡得相当沉迷，边南开门进屋又咣一声关上门，他动都没动一下。边南在床边的椅子上一坐，声音不大的说了一句： 哎，徐蕊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什么？ 这么灵，听到徐蕊就起来了。 我靠，南哥，你丫有病啊， 起床了，睡得脸都歪了。 万飞看清是边南之后，一脸摔回了枕头上。边南跳起来把他被子一掀，往他屁股上一巴掌甩了上去。万飞被他折腾得没法睡了，盘腿坐在床上，低着头好一会儿才算是清醒了过来。万飞拿过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又看到了手机上边南的未接来电。 你是不是碰上什么事儿了？八点刚过就给我打电话？ 早上起来给我爸炒鸡蛋呢。 真炒了呀？成功吗？有没有被挑毛病？ 还成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